风浪，走得如何匆忙，你总静静地眺望，望我的方向，等我的归航，牵挂伴随你白发苍苍，皱纹在脸上织成网，再多年少的轻狂，有你肩膀可以放，陪伴给了我力量。爱酝酿，几句叮咛放进行囊，无论到四面八方，歌多荡气回肠，不同车站同一扇窗，牵挂伴随你白发苍苍，皱纹在脸上织成网，再多年少的轻狂，有你肩膀可以放，陪伴给了我力量。迷途羔羊照领路的光，出发了就不怕风浪，匆忙，你总静静地眺望，望我的方向，等我的归航，牵挂伴随你白发苍苍，皱纹在脸上织成网，再多年少的轻狂，有你肩膀可以放， 相信者用一种简单质朴的方式唱出了最深沉的爱啊，苍苍。这首歌呢是感恩父亲的一首歌曲，歌曲的后半段张爸爸的声音啊，这个唱出来的时候呢，所有人的心都陶醉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是唱给母亲的一首歌，母亲的微笑，何成明。 当我们隔着生命的河流，你在这头，我在那头，你对我微笑无需开口，那一瞬间我注定融入你的血流。我独自在这现实行走，你的话语在我心头，伴着我千山万水漂流，在我困惑时你的微笑，像年华的那只手，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上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当我的心如河滩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相聚在彼岸的船头，你对我笑，我对你笑，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，原来一直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夜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上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当我的心如河滩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你的笑如明月， 去吧星星点亮月光，明如万丈，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，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，就算风依旧了，人呐喊阻挡，最惨 在麦田里相聚，嗯嗯，我们在麦田。